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坤爷作为突厥新一代的高手，假以时日未必比不上当年的葫芦姑。西域心法与朱阳策的结合，既然可以造就出一个葫芦姑，也就可以造就出第二个葫芦姑，这勾起了燕无师极大的兴趣。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他一路跟着坤爷，兴致一来了就让人家和他打架。坤爷打又打不过，跑更跑不过，整个人都快崩溃了，最后索性直接回突厥去了。燕无师暂时还没有追到突厥赶尽杀绝的打算，便又悠哉悠哉地回了别庄来。一回来就听徒弟说沈乔苏醒并能下床行走的消息。沈乔过来的时候，手里拄着根竹杖，一步一步走得虽慢却很稳。 好，到了，正前方位置便是师尊。 哦，好，拜见师尊。 坐。 燕无师放下手中棋子，对面的玉生烟一脸惨不忍睹，外加如获大赦，明显棋面正处于下风。沈乔在婢女的搀扶下坐定，他醒来之后，脑中对许多事情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，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姓名来历，对燕无师与玉生烟二人更是毫无印象。 身体感觉如何？ 多谢师尊关怀，弟子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，只是手脚依旧绵软无力，武功好像还未恢复。 手。 沈乔乖乖将手递过去，手腕命门随即被捏住。燕无师检视片刻，原本漫不经心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意外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沈乔一眼，后者因为目不能视，表情显得有点空茫无辜。 你自己可有感觉不适？ 每到午夜时分，身体便时冷时热，胸口闷痛，有时会痛至难以行走的地步。 弟子找大夫看过，大夫说可能是师弟受了重伤的缘故，需得慢慢恢复才行。 这声师弟倒是叫得挺顺口。 你的武功并未完全废掉，我发现你体内尚有一缕真气，若强似弱，假以时日未必没有恢复的可能。不过我幻月宗不养废物，我有一桩差事要你师兄去做，你就跟着去打打下手吧。 是。 你先回去休息吧。 是，那弟子就先行告退了。 沈乔听话地起身行礼告辞，又在婢女的搀扶下慢慢离去。他没有问是什么差事，就像先前对玉生烟那样，别人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，其余时间都坐在那里安安静静，没有多余的举动。然而燕无师并没有因为沈乔现在虎落平阳就心生怜意，对方的弱势只会让他萌生更浓郁的恶意，越发想要将这一片纯白彻底染黑糟蹋。燕无师将视线从对方的背影收回来，对玉生烟道， 你先不必急着去半步峰了，直接去齐国一趟，将建议大夫颜之问满门杀了。 此人得罪了师尊。 他是合欢宗门人，也是合欢宗在齐国的眼线之一。 是，合欢宗嚣张已久，袁秀秀趁您闭关之时多次找幻月宗的麻烦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岂非显得我幻月宗太无用了。弟子不日便出发，不过师尊要让我带上沈乔，他武功全失，只怕半点忙也帮不上。 你既叫了他这声师弟，总该带他去见见世面，武功还未恢复，杀人总还是可以的。 是，弟子一定会好好教导师弟的。与我们一样有何不好，行事不择手段，随心所欲，不被世俗规矩捆绑，比起人性本善，更相信人性本恶，每个人心底都有阴暗面，只看有没有机会激发出来罢了。 那些所谓道门儒门佛门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慈悲为怀，说到底也不过是借着大义名分掩盖自己的私欲罢了。更不必说天下逐鹿，胜者为王，哪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双手沾满血腥，谁又比谁清白多少。 玉生烟听明白了，师父这是将沈乔当作一张白纸，想将他彻底染黑了。有朝一日就算沈乔真正清醒过来，或者恢复记忆，做过的事情早已不可挽回，到时候便是他再想回归正道也不可能了。玉生烟带沈乔出门的时候，并未与他说明此行的目的。抚宁县离齐都邺城不算远，原本以玉生烟的脚程三五日便可抵达，但考虑到沈乔的身体状况，特地放慢了速度，七日后方才到达邺城。然而即便行程再慢，以沈乔目前的身体而言，依旧不适合长途跋涉，刚到邺城便病倒了，发起低烧。幻月宗门下弟子不多，却不缺钱，在邺城也有宅子。玉生烟与沈乔二人在那里落脚，宅子的主人是燕无师，狐从们见了玉生烟和沈乔，自然口称少主人，安排得妥妥帖帖，无微不至。沈乔一路上话不多，玉生烟让走就走，让停就停，连生病的事情也没说，还是玉生烟主动发现的。眼见沈乔面色冷白，偏还带着温和的笑容，看上去颇有几分可怜可爱。玉生烟毕竟还不是燕无师，难得生起一丝不忍。 既已生病，为何不说？ 我知师兄此行出门是要完成师尊交代的差事，我如今一介残废之躯，帮不上忙已经十分愧疚，又怎能再给师兄添麻烦呢？ 你身体有恙，但说无妨，我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。不过师尊交代的任务还需完成，他让我们去做的事我已经打听过了。颜之问虽为合欢宗门人，家中妻儿却不安武功，他本人在门中也只能算是二流高手，严家没有防备，单凭我一个人便可轻而易举达成。但既然师尊要求灭他满门，届时我带你一并过去，等我杀了严之问，再抓个妇孺给你下手便罢了。 敢问师兄，合欢宗是什么来历？我们与严之问又有何仇怨？ 我们幻月宗还有合欢宗、法镜宗皆出自凤林州日月宗，后来日月宗分崩离析，便分裂为这三支。照理说我们同出一源，本该一致对外才是，但谁都想统一圣门，尤其是合欢宗。他们宗主叫袁秀秀，门下弟子与他一样，向来喜欢利用美貌来达到目的，但这些人武功不弱，你以后碰上了最好离远点。另外这袁秀秀还有个姘夫叫桑景行，曾是崔游望的徒弟，这对狗男女狼狈为奸，勾搭在一块儿，成日算计这算计那，还趁着师尊闭关十年，屡屡想要将咱们幻月宗吞并。 不过颜之问既然只是合欢宗的二流高手，又有齐国官员的身份在，想必从前没找过幻月宗的麻烦，师尊为何还要对他下手？ 师弟，你这一受伤简直与小白兔一样了。颜之问身份特殊，先前以齐国官员的身份做掩护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合欢宗的人。若是杀了他，一来可以杀鸡儆猴，震慑敌人，二来合欢宗知道我们对他们知之甚详，必然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三来他们趁着师尊不在，屡屡找我们的麻烦。如今师尊出山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岂非人人都以为幻月宗好欺负了？当年崔游望死后，幻月宗原本便是日月三宗里实力最强的，也是最有希望统一圣门的。只是后来师尊受了伤，才不得不顿时闭关，给了合欢宗可趁之机。 那法镜宗呢？他们没找过我们的麻烦吗？ 其实这三宗之中， 除了合欢宗人多势众之外，法镜宗与幻月宗一样，门下子弟分散各地，各行其事，平日里一般不会凑在一起。师尊出关之后只通知了我一个人，我方才会赶过来。至于你自然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三宗虽然彼此并不和睦，但也只有合欢宗屡屡挑事，最为过分。 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合欢宗既然以袁秀秀为首，师尊为何不直接找袁秀秀？即便找上颜之问，他的妻儿既非江湖中人，又何必将他们牵扯进来？ 师尊既然有命，你我遵从便是，何必问那么多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若不杀颜之问妻儿，难不成是等着他们日后来寻仇吗？ 可是…… 好了，这事也不急，离初七还有几天，这两日你且好生歇息，待你病愈了，我让人带你在这邺城四处走走。在我看来，当今天下都城里边，邺城奢华不逊健康，又比健康多了几分豪迈高阔之意，值得一逛，尤其是城中的烟花之地。哼，你眼下得了失魂症，忘记前尘过往也无妨。总而言之，我幻月宗门下多是风流倜傥、随心所欲之人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能慢慢体会。 玉生烟虽然不过二十出头，却是个风流之士。他隐匿身份，在南陈论诗弹词，结交名士，也有不小的名气。此时兴致勃勃，正待说下去，忽然伺机沈乔现在的状况，纵是有心，估计也无力，便及时住了口。燕舞师在外行走，用的身份是谢姓复古，这座宅子挂的便是谢宅。玉生烟经常不在，只留下个沈乔，待人和气，偏又体弱多病，令府中下人不免同情几分。尤其是那几个近身服侍的婢女，几日下来对沈乔已经亲近许多，更将这齐国京城谢宅附近的风物人情都细细说来给他解闷。 郎君，待你好些了，一定要在我们邺城好好逛逛。齐国高氏乃汉化鲜卑人，因此啊，我们这里的城墙建筑、服饰风情，自然也保留了许多鲜卑族的遗风，白玉为道，琉璃雕瓦，你一定会喜欢。 对，同样的酒啊，在邺城酒肆里卖的，比在健康城里的可还要浓郁醇厚一些呢。 好，过几日便一同去逛逛。 太好了，那郎君先好生养着，等过几日我去药堂取药时便带上你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